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66首。孤雁，崔涂。几行归塞尽，片影独何枝。暮雨相呼诗，寒塘欲下迟。渚云低暗渡，关月冷相随。未必逢征角，孤飞自可疑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